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下午本市持续晴朗天气，风清气爽，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但是由于紫外线照射强，外出请注意遮阳防晒并及时补水。近时期本市的花粉浓度明显上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易感人群请在外出的时候做好防护，远离花草繁密的地方。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是晴见多云的天气，偏南风2-3级见4级，气温28到25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来自科学松鼠会的科学家，认真有趣的和你聊聊科学那些事儿。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少年轻科普丛书》，这是一套有趣儿的科普系列桥梁书，专为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小科学迷量身打造。第一集包括动物界的特种弓、花花草草和大树，我有问题想问你，当成语遇到科学、生物饭店、奇奇怪怪的食客和意想不到的食谱四册。本期节目嘉宾，少年轻科普丛书主编、科学松鼠会成员、植物学博士、儿童科普图书策划人史军。读书俱乐部开学季，今天史军博士谈科学，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科学。我们要聊到的这套书呢，它是《少年轻科普丛书》。在这本书啊，在这套丛书当中，我们今天的节目呀，是跟大家分享已经出版的第一集，一共是有4本书，分别是《动物界的特种弓》、《花花草草》和《大树我有问题想问你》，还有《当成语遇到科学》、《生物饭店》这样的4本书啊。那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啊，他有很多的抬头，比如说他是在植物学家里最会吃的，在这个所有的美食家里面他这个最懂植物学的，还有呢就是植物人史军，也是您的称号，对不对？所以今天史军博士来到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史军博士您好。 嗯，刘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听了这样的介绍以后啊，大家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说，史军博士您和吃总是离不开。 那、啊、这好像跟今天的书没什么关系是吧？其实我还有一个身份啊，其实这么多年来啊，一直在做少儿科普相关的一些事情啊，就包括少儿的自然教育和博物教育，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啊。 嗯、 那我不仅仅是一个在饭桌上工作的植物学家是吧？还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课堂里面啊，就包括很多。我们现在的一年级的同学使用的这个教育科学出版社使用这个科学课本，其实我也有参与编写。 嗯、 其实我们一直在想把 这个科学教育或者是博学教育、自然教育，包括特别是植物学教育变得更有趣啊，更容易让我们的孩子来接受，更容易让他们激发好奇心，或者说真正的能来了解科学里面真正有趣有用的东西。 哎，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史军博士跟大家来聊一聊科学的相关内容，我们来说一说这套少年轻科普丛书。在说这套书之前啊，还要介绍史军博士的一个抬头，他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会员。史军博士，谈到了科普啊，当然最近几年我们国家的很多的科普书籍啊，我说的成人书籍在国际上得了不少的大奖。 哎， 但是呢其实很多家长对少年科普，尤其是这个幼儿科普，就是小朋友的科普，其实有诟病，说你看这中国科学家写的这些科普书，或者说出版那些书籍，怎么看起来特别的那个说教意味特别浓，而且有的时候直接把公式就给孩子了，说不像国外的很多科普书啊，寓教于乐。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啊，是很多家长朋友的一个想跟你们说的事儿，但我觉得这一点是不是你们自己其实也有感受？ 是那必须的，这是也是我们的一个心病，是所有的在国内做科普的工作者啊，特别是科普写作者，心里的一块心病啊，就是如何能让科学更亲近大众啊？ 对， 那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啊。我们今天这个短短一个小时之间，我可能没有办法完整的来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说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剖析的那么清晰。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我们的科普工作者和写作者，愿意用多大的精力和热情去亲近我们的受众。这个事情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在之前一个月前吧，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演讲局，那个演讲局就是来讲我的一个从一个科研工作者如何就转变成了一个科普工作 者， 对，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其实我就是说科普工作者啊，它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些特殊的特质的啊。第一个就是你对科学是狂热的啊，这个跟真正的科研工作者是一样的。我们必须对科学有一种非常执着的狂热。你可能有的时候就像那个我们经常看那个故事说，诺贝尔经常把自己的这个实验室搞爆炸了，他的实验室不知道爆炸过多少次。 咱们再说著名的居里夫人啊，因为他的那些放射性物质已经患了癌症了。 对，非常的执着啊，对科学的热情是其一。那还有一点啊，就是对分享知识的狂热。就是这也是一个事情啊，那分享知识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对于科普工作者而言。但是在以往的话，如果说你让一个科学家，就是纯粹的科学家，你让他分享知识，他可能对这个事情并不是那么的觉得它是一个事儿啊， 或者其实是不太会怎么去跟小朋友分享知识。 对，或者说他也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事儿。我们不能说不愿意分享科学家就不是一个好科学家，我不相信这一点。 应该是叫做术业有专攻。 对，所有的人都有各自的特质啊。那有些人就是我们很多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就喜欢自己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就是不断的去做学问啊。我觉得这无可厚非啊，你为什么非要逼着人家说什么事儿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也不是也不能说我们把所有的科学家都变成这个演说家啊，这也不现实是吧。所以在现在这个阶段啊，其实就会出现我们这样的科普工作者，一个是对科学是狂热的，一个是对分享知识狂热，在分享过程中也能获得这个自我认同。对， 刚才史军博士说的特别好，我觉得刚才您说到了，您是从一位科研工作者向一位科普工作者做了这样的一个转变。其实我跟大家来透露一下，因为我毕竟做书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有的时候我们拿到一套书的时候，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拿到一套科普书籍，我会跟作者或者说跟这个书的相应的科学负责人说，我说这内容是不是有点难呀？人家说这难吗？这很容易啊。然后 同样的这样的一本书，有的时候你给不同的家长，有的家长可能像流沙一样是普通人，可能会看到说这书是不是有点难了，孩子看起来是不是有点生硬，但也有些家长他们因为是受过科学教育的，说这么容易的书啊，这个还给孩子看。我觉得呢，刚才我们说到的也是有一些家长朋友对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好很多了，不论是中国的原创的科普书也好，还是引进版的科普书，让家长觉得啊，让孩子觉得阅读起来特别亲近。但以前的时候呢，可能家长说这知识太难了，知识点这么多，说这不跟课本一样吗？但我觉得啊，其实家长朋友也应该两个角度去考虑这个事儿。那么中国的科普作家在成长，然后可能他们之前的一些作品呢，并没有让家长觉得说这孩子不喜欢看，觉得跟课本一样。但是如果等孩子成长的时候，他会发现啊，那些的硬货其实是他们人生当中非常必须的。 是的， 科普的这些书籍更重要的是引导孩子一个兴趣，让孩子爱上科学。可能干货并不见得很多，但是我们现在的科普作家，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套少年轻科普，它为什么叫轻科普？就是有趣儿，让大家喜欢。 对。对 是最重要的。 对， 可能我觉得史军博士，你这套书拿给一些科学家会看的，他们说怎么这书里面干货这么少啊？ 我也不觉得它里面干货少啊。其实这个事情怎么说啊？这也是我们刚才探讨那个问题的一个延伸，就是说以往的书啊讲得太深了 啊，我看过好多科普书上来是一堆公式， 对，太艰涩了。那是不是我们就应该把这些内核全部抛掉，然后只讲一些有趣的故事呢？我觉得也不是，也不是，这样也不对。其实我们这套书里面《少年轻科普》啊，它叫轻科普，但是里面的这些知识点一点都不轻。 对， 就是它有非常坚实的一些基础啊，特别是一些研究前沿的一些信息，我们全都放在里面。 是我最喜欢的，有很多前沿的信息，而且我还有另外一点特别喜欢，就是那里面公式。 对对对对对，所谓的轻啊，其实我们在探讨一个问题的时候，这个深入浅出嘛，我们总会说这句话，其实要真正做到深入浅出，这不容易。 你就想吧，如果你给一个小孩子谈天体物理，你给一个小孩子谈现在的转基因，我觉得如果你照着给大人讲的那个讲法，孩子们保证啊听了三句就跑了或者睡着了。 我觉得给公众讲的话，你按学术的套路讲，公众三分钟也跑了。这个同样的道理啊，其实我们这个东西其实是需要经过加工的，就好像说我们到今天为止，你说我们都喜欢吃面包、吃饺子、吃面条，但是你给你一大堆带着皮儿的小麦，你看你吃不吃？你不吃啊，这个东西不好吃是吧？对，虽然本质上没有任何的区别啊，那本质上的东西都在那儿，那你说这个加工和没加工，它的差别是很大。 所以我们就说到这一套《少年轻科普丛书》，它的加工点、它的特点在哪儿呢？ 这个特点就是找到孩子们喜欢的兴趣点。其一啊，我们挑选出孩子最感兴趣的，特别是像动物啊，像这个植物啊，特别是动物和动物之间，植物和植物之间的这些关系，包括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关系啊，这些有趣的故事，这是其一啊。另外呢，我们还得找家长的兴趣点是吧？我们都知道家长的兴趣点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左右的一个指标啊。 没错，我们说到了买书、买童书，其实像高年级的还好一点，比如说像高中的呀，像初中的还好一点。但是如果是小学或者是初一的小朋友的很多的书，其实必须得是家长审核通过了才会掏钱购买，最后拍板人是家长。 没错啊，所以我们这里面几本书这个特别是这个《当成语遇到科学》，我相信这个是家长朋友们特别喜欢的一本书。这个不仅仅是了解一些科学的知识啊，更重要的是理解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博大精深的这个成语，是吧？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伦。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来自科学松鼠会的科学家，认真有趣的和你聊聊科学那些事儿。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少年轻科普丛书》，这是一套有趣的科普系列桥梁书，专为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小科学迷量身打造。第一集包括动物界的特种弓、花花草草和大树，我有问题想问你，当成语遇到科学、生物饭店、奇奇怪怪的食客和意想不到的食谱四册。本期节目嘉宾，少年轻科普丛书主编、科学松鼠会成员、植物学博士、儿童科普图书策划人史军。读书俱乐部开学季，今天史军博士谈科学，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这一套书《少年轻科普》系列丛书。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是这套书的主编啊，史军博士。前面我们说到了这套书它都有哪些的特色呢，它为什么称作是轻科普呢？第一，必须是里面有干货。 对。 第二，必须是经过加工的。都有哪些加工呢？首先要符合家长的喜爱。 没有，这个不能说首先符合家长喜爱，我们首先要孩子喜爱哈。这个毕竟是给孩子的书，不是给家长的书。那要是首先符合家长喜爱，这要么就成成人科普读物，要么就成育儿手册了，是吧？ 你没有发现现在家长是很精明的吗？家长朋友现在喜爱的书啊，他们绝对不会挑孩子不喜欢的，因为知道买回家以后这是浪费钱，孩子不会看。 是的。 他一方面呢要看到啊，这我真是要夸一夸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家长，尤其是买科普读物的家长。 对。 第一，他们要看这科学知识。 对。 他们也会看这知识是新的还是旧的。 没错。 其实很多家长愿意把一些前沿的知识带给大家。 没错。 第二，很多家长其实他们也特别注重品牌，注重出版社。因为确实啊有一些，尤其是这么大量的图书市场，有一些不好的书掺在里面，真的是良莠混杂。家长朋友现在已经练就火眼金睛了。 对。 第三呢，就像我节目一开始就谈到的，家长朋友还会考虑孩子这个趣味性。 对。 觉得呢买回一本书，就是如果你看不看两可的话啊，这种同类的书的选择其实特别大。 对。 所以有趣儿的书家长朋友认为买的非常值。 对。所以啊，这个我们在这做这套书的时候也是考虑了方方面面的这种需求啊。一个就是也考虑到家长给孩子读书的这种需求。你不能让家长就是读起来很痛苦，是吧？啊，因为有一些年龄比较低的孩子，他们还是需要有一个亲子共读的时间的。 哦，我原本以为这本书里面有这么多的插画，其实文字量并不是挺大的。我还以为这本书更适合孩子单独的去看，没有想到其实也适合亲子分享。 可以的，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实际上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啊，而且也符合我们家长和孩子的共同兴趣，比如说。我们中国人都喜欢吃嘛，是吧？所以我们这里边有一本书就叫《生物饭店》。你《生物饭店》里面就探讨了各种，在生物界里面奇奇怪怪的这些食客啊。你比如说有吃这个妈妈的皮肤的，吃这个便便的，去啃红土的，啊，这些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事情，是吧？啊，那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成人跟孩子交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载体。 哎，史军博士，咱们既然说到了这本书的特点的时候，刚才提到了每一本书的内容啊，咱们说到这个饭店的事儿，咱们也把另外三本书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简单说一说，也方便听众朋友了解这套丛书。 对，那这个除了生物饭店以外，还有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当成语遇到科学，这就是我们精选了。这个耳熟能详的很多的成语啊，特别是跟我们的自然博物有关的这种成语。那这些成语呢，其实比如说我们看一个像金蝉脱壳啊、藕断丝连啊，这些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成语。那这些成语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一些科学的知识？那藕断了，那丝为什么要连着呢？这丝是什么丝啊，是吧？ 那肯定不是我们的唾沫丝儿是吧？那这个丝儿，对吧？它为什么就连在一起呢？不会拔断呢？ 因为它会做拔丝藕。 对，那拔丝藕这个丝儿，就跟那个藕自身的丝儿是一样的吗？其实这些都是问题啊，都非常有意思啊。我们去深入的探究一下，就会发现我们身边好多习以为常的东西啊，我们经常挂在嘴边这个话，它实际上呢，它的含义和它的有趣的知识点在哪儿，或者说还有什么深入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跟孩子深入探讨的一些问题啊，这里面都会写到。然后呢，还有跟这本成语有点像啊，或者跟生物饭店有点像了，也是讲动物的，叫动物界的特种工啊。那中动物界特种工里面就讲了很多，也是有特殊技能的这样子一些动物啊。就比如说啊，这里面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啊。我当时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自己都笑喷了。为什么呢？ 看的是哪篇？ 就是那个企鹅啊，这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另类流体动力学家》啊，是干嘛的呢？ 企鹅走哪瘫到哪， 对，他讲的除了他滑行啊，我们通常总觉得企鹅就是憨憨的在那个冰原上摇摇摆摆走，然后突然肚子贴地，喷滑走了，就是这种形象。但是他还会有很多搞怪的形象，是吧？就比如说他那个企鹅那个巢非常的有意思，如果我们去看网上那个企鹅的就是巢，企鹅的窝的那个照片的话，就会发现它有好多的这个周围就像一个放射状的，好像很多那个光芒射线一样的东西。有人说这是专门画出来的吗？那就好，反正众说纷纭啊。以前在不知道的时候还以为是什么什么外星人符号什么之类的，后来研究以后才发现，哦，这就是那个企鹅粪。但是它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这里面就有非常有多的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它会变成一个像星星一样的这种图案，很有意思。其实这都是跟它是有关的，它不会污染它巢内的空间，是吧？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一套少年青科普的一些特点，我们也把这一套书目前出版的这四本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内容介绍。那回来说这些书的特点，我刚才其实说了一点，我说类似的内容，那么在应该叫少儿科普丛书的市场上呀，有很多很多。史军博士，那么其实你们找的这个内容啊，并不是说是唯一的。那么您认为，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特点以外，这套书还有哪些的特点能够吸引大朋友和小朋友阅读呢？ 我觉得就是语言，和美， 这书的插图特漂亮， 对， 非常非常漂亮， 对。语言和美，对，我觉得为什么说语言呢？语言是实际上是我们更倾向于用一些贴近我们今天的孩子交流手段的语言。其实啊，以前的科普书，为什么就是大家会总觉得是一个板着面孔来讲的，那是因为我们交流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常见的习用的语言也在发生这样的变化。其实这样的变化一直都在发生，那是不是我们能跟得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样才能更好的来交流啊，这其一。另外一个就是美。美实际上是不仅仅是语言上的美啊，那这个图画上的美啊，更重要的是它的整个的就是整的大的规划上的美啊。我们现在一直在提倡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不觉得我们是在单纯的输出知识啊。我觉得输出知识这个事情其实对我们而言，我们在吭哧吭哧做书实际上是就没有太大意义了，因为现在的知识类的网站呀、数据库呀多如牛毛，是吧？ 哎呀，不仅仅网站数据库， 对， 同类的书籍也是多如牛毛。 对，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啊。如果是重复这样的话，那我们是如何去看待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有一句话，其实我最近特别感触特别深，就是说，好的这样的 博物教育或者是好的科学教育，它其实是一种人生观的教育。对，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知识的输出，它实际上是我们如何来认知这个世界，去看待这个世界，去走好接下来的人生道路的这样的一个教育。 我们总谈到三观啊，除了我们思想我们意识那种啊里面的内容以外啊，其实科学观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是的是的啊，它不仅仅是科学观啊，我不太建议把它剥离出来，它实际上就是人生观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它就是人生观里面理性层面的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那而但是我们长久以来就不会觉得这个理性这部分是作为这个人生观的组成部分的。其实这恰恰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告诉我们孩子，为什么我们那么多孩子那么任性，或者说我们觉得他们都现在叫佛系了是吧、 嗯、 你这理性的思考的空间和理性思考的方法在哪里啊？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在于我们从小的时候就应该告诉他们啊，那整个世界有这样的一种 样， 对，有这样的一个思考的方式。嗯，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植物学家史军博士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少年青科谱》丛书。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学术艺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来自科学松鼠会的科学家，认真有趣儿的和你聊聊科学那些事儿。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少年青科谱丛书》，这是一套有趣儿的科普系列桥梁书，专为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小科学迷量身打造。第一集包括动物界的特种弓、花花草草和大树，我有问题想问你， 当成语遇到科学、生物饭店、奇奇怪怪的食客和意想不到的食谱四册。本期节目嘉宾，少年青科普丛书主编、科学松鼠会成员、植物学博士、儿童科普图书策划人史军。读书俱乐部开学季，今天史军博士谈科学，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史军博士啊，和大家来聊一聊他主编的这套书《少年轻科普系列丛书》。这本书呢，一共目前啊出版的是第一集有四本，分别是《动物界的特种工》、《花花草草和大树》、《我有问题想问你》、还有《当成语遇到科学》以及《生物饭店》、《奇奇怪怪的食客》与《意想不到的食谱》。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啊，史军博士说到这套书的一些特点，那比如说呢，这套书并不是把好多的知识点，因为这里面牵扯到植物学的知识，牵扯到动物的知识，还有好多科学知识，并不是说把一大堆的这个说科普书嘛，把一大堆的公式教罗列给大家。 嗯， 然后呢还说到这本书呢，其实也找到了家长和小朋友啊，他们喜爱或者说他们关注的一些内容，然后呢走进他们的心，才能够买到这本书。 对对对对，嗯， 而且我们刚才也特别谈到了一点啊，我们说到的这本书给人的并不是说我上来一拿到这本书啊，这是一本科普丛书，这是一套科学书，我们要从这里面学科学，我们爱科学， 对， 而是更多的给大家一种美的感受。 对， 刚才史军博士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当我拿到这套书的时候，我的一种感受啊， 嗯， 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喜爱很多国外的科普书，我们会发现国外的一些科普书那个配色、那个插图啊是特别讲究的。 是的， 而国内的有些科普书籍呢，就觉得啊，我讲树我给你画一棵树，我讲虫子我给你画一毛毛虫，然后其实那个图片啊，那个动物确实或者植物确实是那个动物那个植物，但是你去看它的配色呀，还有它整个的文章的啊那些行文呀，那些描述，你会觉得啊，知识我学到了，但是还不就是一本这个我们数学语文的这个补充书吗？但这本书我打开以后，我原本是当一本绘本看的，史军博士。 对对对， 那么多那么多的特别精致的，对，是水彩画。 对， 和水粉画的结合， 对 吧？ 对 啊，然后那么柔和的颜色， 对， 给我的感觉，我开始真的是当做字儿稍微多一点的绘本去看。 它确实是啊，在这本书的整个的创作过程中，我们有很多的插画师都付出了非常大的这种精力和心血啊，他们来真的是，他们也是对这个书可以说是真爱。嗯，真爱， 能感觉得出来 是真爱。就是如果说仅仅是为了完成某个任务，或者说完成一个这个甲方的发包的这样的一个标的物的话，那这个很容易去敷衍了事，我们能看得出来。但是我们的插画师真的是对这些内容会有自己的理解和感触，他们愿意来做这样的事儿啊，特别是在这里面像这个生物饭店的插画师啊，真的是有很多很多自己的想法和小心思，然后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尝试，然后才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套书里面这些特别切题又特别能让大家觉得自然而然与文字配搭的这样的一些插画。 我们刚才说到的啊，是史军博士说到的是其中一本书，但是其实我看起来啊，每一本书的颜色都有他们不同的一本书的一个特色。 对， 而且我特别要提一点，就是在以前我们节目当中谈到了怎么去欣赏艺术，其实现在很多家长都头疼的就是啊，这孩子数学语文倒是好了，但是对美对艺术的感受力呢不是很好。 对， 我们请到的专业人士，我们的一位美术馆的馆长就说到了，说你不要强迫孩子去欣赏艺术，去看啊，了解它都有什么样的意义，你就让孩子去看吧，看多了自然而然的这些美这些艺术的东西就流淌在孩子的血液当中了。我觉得这套科普书其实也是希望啊，把这种美的感受传递给孩子，让孩子能够并不是说我们非要学什么，而是知道什么是美。 是的是的，没错啊。这个也是我们当初跟我们这套书的责任编辑杨一宁我们一起来商量这套书的时候想表达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是希望孩子 在这个书里面，包括在生活中，能有更多的这种体验和体会， 嗯 啊，而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接收，是吧？那不是说我们把应该给你的给你，把不应该给你的全都屏蔽掉。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这个孩子的经历就不完整了。他实际上是缺失了一个非常大的一块，就是自我获取和自我认知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这样的话，其实就不能抱怨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的青年人就蹲在家里面啃老了 啊， 因为你剥夺了他自我认知和自我获得的能力，就是他不是说他没有能力生存下去，他有能力，但是他怎么样去获取外界的这些条件和资源为我所用，其实这个能力没有掉了啊，因为我们长久以来都是会觉得哦，你这个事情就所有的事情都是爸妈父母帮我处理好的。 那这 能怪谁呢？我们觉得这能怪谁呢？ 通常情况下我们看一看我们身边啊，如果是特别强特别优秀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往往会胆小啊，会懦弱。其实有的时候当一个在孩子面前啊什么都不会干的父母，可能孩子自己的成长会更加的强，因通过自己这样的努力成长的会更加的强壮。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在这些书里面啊，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想传递这样的一个感受，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氛围，就是想让孩子去做，去获取一些东西啊，就包括去学会自我的思考啊，不是说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或者是爸爸妈妈说的就是对的啊，这个也不一定是吧？啊，不是，包括这里面有很多开放式的一些问题，我就包括说我自己写的这本书啊，这个花花草草和大树，我有问题想问你。这本书里面其实有很多我们在身边就会碰到的问题，有些问题是不是我们就听别人人云亦云就是对的？就比如说，这两年我们都摆这个在过那个节的时候摆那个树是吧，比如说摆圣诞树 啊， 那圣诞树这东西以前都是那个食物呢，这两年流行说哎呀你食物的不好啊，你摆那个塑料的好，塑料的环保是吧， 这个西方传统节日啊， 对， 这个圣诞节确实圣诞树是一个非常非常显眼的标志。 对，他说这个塑料的一定好吗？其实这不一定啊，你得算呀，你是塑料的生产它需要消耗多大的资源是吧，然后它造成的碳排放是多少，那即便是它确实好，那它节约下的这些能源那相当于多少可真的圣诞树消耗掉的这样的资源，那你算一下，简单算一下，你就会发现不太对呀 啊这个真的圣诞树就是它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可怕，或者对生态环境那么大的破坏，反而是你用塑料的你用塑料的，你要是说每年换一颗你的污染更大， 还有这个塑料它生产出来以后后面你怎么处理， 对对对，这是非常大的一些问题啊，这实际上就是引导孩子去自我思考的一些过程，就包括山上种的树一定是种树就好吗？就是说这个地方一定是长成森林就好吗？我们到沙漠里面去种树就一定是好事吗？我觉得这些事情我们其实与其是给让孩子自己思考了，不如说我们想让我们的大朋友们也一起来进行这样的思考啊，那一起来进行这样的交流啊，希望就是我们的家长啊愿意跟孩子去沟通一些问题啊，去探讨一些问题。我之前在很多地方都说过一个观点，就说我们中国没有讨论这个概念，就是这长久以来非常可怕的或者说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们习惯的是辩论。 要不就是你对，要不就是我 对，要不就是你听我的，要不就是我听你的。 对，就从两小儿辩日那个时候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大专辩论会，就是中国就是从古至今到现在就 就是一个辩论的氛围。 我觉得咱们不能说辩论不好，而是缺了一些什么东西。 对对对， 可能更加的加入一些对话的内容，加入一些我们平和的去讨论的内容，会让大家更全面的去认识这个和了解这个世界。 没错没错，我们不是说辩论这个事情完全就不对啊、但是我们生活中更多的场景实际上是需要进行讨论，达成共识。 嗯， 啊，我们都觉得达成共识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那辩论要么就是我输，要么就是你赢，那没有第二种选择是吧？就大家不可能说形成一个共同都能接受或者说都认可的一个路径啊。那这样的话，其实并不符合我们今天的一个世界沟通和合作的一个大前提啊。 没错，和平共处是最重要的。 对啊对 啊, 对啊，特别是那家里面当然更是如此了。你家长非要说你这个小孩，我非要把你说服了是吧？啊，就是说你这是什么什么都不对。那孩子那可能他提的很多的观点也可能是有用的、有益的啊，有道理的。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跟孩子进行这样讨论呢？其实我们在这套书里面也是有很多设计的这样的场景，或者是说留了这样的口，我们希望我们的家长跟孩子一起来讨论一些问题。 我们刚才说到了，希望这样的一套书啊，是一套开放性的思维的书籍带给大家。那史军博士，您作为这套书的主编啊，这一套书第一集一共出版了四本，当时是为什么安排这样的四本书，是四个不同的内容呢？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那这是大家喜欢看的。通常来说啊，那我们的图书面对的这个年龄层啊，六到十岁啊，是我们这套书主力的一个读者群的设计的年龄层。那这个年龄层的孩子毫无疑问啊，还是比较喜欢一些动物啊，自然类 的。小朋友的这个时候的生长发育期，他对这个学习或者对科学的感兴趣的点哈。 对对对，那这个年龄段还是会喜欢这样动物呀、博物呀、自然啊这个方向的一些题材啊。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题材我们正在做，就是在第二集里面我们会做到像恐龙啊、古生物啊这些，那这也是很多小朋友喜欢的一些方向。 哎，还有啊，谈到了少年轻科普这套丛书啊，虽然叫轻科普，但里面呢还有科学的内容。那么说到科学内容，就会有一个家长朋友特别需要问呢，说这书适合多大年龄的孩子看？因为有的书啊，你给高年级的孩子看他觉得浅，给低年级的孩子看又看不懂，这是家长朋友他们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对，我们这个书的主力的年龄群还是六到十岁。当然了，如果说有的朋友说我愿意给孩子读亲子共读，我相信四岁五岁的小朋友们也是可以听懂的啊，特别是这个像生物饭店这样的故事是毫无障碍的。当然了，这个就是希望我们的家长真的抽出一点时间来做这样的一个亲子共读。 有一个问题，史军博士，为什么我拿到这套书的时候，我看着我觉得挺有趣的，我是仔仔细细的把当成语遇到科学给看完了，比如说这个鼠目寸光啊，什么张头鼠目呀，我觉得这真挺有趣的。 对， 你说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在这儿吭哧吭哧吭哧的？ 当然了，成年人也有很多想了解的问题是吧？这里面有很多的小细节啊，就值得我们去看。就这不是说只有孩子关心这样东西，就是我们在刚才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希望我们做出来的内容是孩子和大人都喜欢的，有共同兴趣点的这样的一些事儿啊。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只是讲什么纯粹的只讲外星人的话，那这可能只有小朋友们喜欢这个东西啊。那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兼顾一些大人的一些兴趣点，包括说真正有趣的好玩的科学知识实际上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爱好。 没错， 对， 探索是人类共同的爱好。 对对对， 再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因为 工作的原因嘛，我会接触很多书，因为接触很多书，所以每一本书不能够特别详细的看。但是这一套书当中啊，我拿到当成语到科学的时候，我详详细细的翻，而且史君威，我告诉你啊，其实我每翻一页的时候，我都在期待下一页那成语故事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插图，因为原本会想到啊，说中国人的这样的科普书里面肯定会又是水墨水粉画啊这样的一个。配图嘛，肯定都是有好多中国的内容，但是没有想到其实那里面还有很多我觉得是中西方都通用的内容在里面，并不是仅仅局限于中国人写的书就必须里面都是中国元素。 对对对对，其实这也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潮流嘛，就包括说我们做这样的一些设计，或者说一些开放式的一些读物的时候，那必然是要博采众长嘛。你不能说我们就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一个状态啊，它实际上啊更多的是吸取各家的精华，去更好的阐释科学的有趣的地方，来吸引孩子们去主动的接近科学，走进科学。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来自科学松鼠会的科学家，认真有趣的和你聊聊科学那些事儿。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少年轻科普丛书》，这是一套有趣的科普系列桥梁书，专为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小科学迷量身打造。第一集包括动物界的特种弓、花花草草和大树，我有问题想问你，当成语遇到科学、生物饭店、奇奇怪怪的食客和意想不到的食谱四册。本期节目嘉宾，少年轻科普丛书主编、科学松鼠会成员、植物学博士、儿童科普图书策划人史君。读书俱乐部开学季，今天史君博士谈科学，欢迎收听。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史君博士跟大家聊一聊啊，他主编的这套少年轻科普。前面我们也了解到了这套书的一些特点，也说到了这套书除了科普以外啊，更希望把美带给大家，让美的这粒种子种在所有的小朋友的心里，当然也种在大朋友的心里。那接下来啊，既然科普书啊，很多朋友其实特别关注的一点就是说，科普书你要严谨，对不对？不管你这是轻科普还是重科普，还是这个全是公式的科普啊，它必须要严谨性能足够。所以就这个问题啊，史君博士要跟我们家长朋友、跟我们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说一说了。这套书除了植物是您写的，刚才您已经啊坦白过了，其他的书的作者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我们这套书的作者啊，都是资深的这个。科学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这个非常也是我们非常好的多年的好伙伴啊。这先说这个生物饭店吧，生物饭店的这个作者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少儿科普作家，他的作品其实遍布于中国各大少儿报刊。我可以这么毫不夸张的说，到今天为止，似乎中国的在市面上能找到的少儿报刊几乎都刊登过他的作品。 哎，这就是林渊。 林渊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也是我们科学松鼠会的成员啊，非常资深的一个少儿科普作家。那至于说我们这本书的啊，这本书的还有另外两位作者啊，这套书里面，成语遇到科学的杨英实际上是在这套书的创作过程中都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啊，可以说是， 我们这套书的执行主编这样的一个角色。杨英博士实际上是一个古生物学博士啊，他是中科院南京古生物所的。他研究是这个研究是一些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生物，是吧？这是他的研究的范围啊。但是他很有这种创作和分享的激情和欲望。 我来说一说大家读过那十万个为什么吧。其中有一个古生物分册啊，就是杨英博士参与撰写的。 对对 对, 对， 所以严谨度大家尽可以放心。我们再来了解其他那些作者的情况。 对, 对、还有陈婷是一位学习生态学的硕士。也是南京大学的一位非常非常好的研究人员啊。那在毕业以后啊，在从事很多的跟环保有关的啊，特别是我们现在熟悉的这江豚啊，因为白鳍豚已经不在了啊，那我们现在只有江豚了。那江豚，他陈婷做的很多工作，实际上是现在是跟江豚的保护有关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当然，他现在也是在创作很多的这种作品啊，就包括说这个《动物界特种工》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文章都是陈婷来写的，也是写的非常的优美啊，易懂通俗，而且还是能传递我们想要带孩子思考的问题。 哎，刚才呀，石军博士在介绍这几位作者的时候，特别谈到了他们都是科学松鼠会的成员。大家如果是关注科学松鼠会的网站或者是果壳网，会发现啊，这些成员们在那上面有很多特别有趣的文章。但是要注意，那是给大人写的这个文章啊，大人看起来觉得挺有趣的，挺好玩的。所以啊，石军博士，您是这套书的主编，在他们给孩子们编写这套轻科普丛书的时候，你对他们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没有？ 首先就是要孩子能看懂啊，孩子是我们的第一读者啊，我们不是为了取悦家长来做这件事情的，我们先要让孩子愿意去读这样的书。当然了，我们这样的内容其实也是经过不断的锤炼的啊，就包括这里面的选题，实际上也在我们的玉米实验室每天更新的玉米小报、玉米实验室的放学小报上面都有涉及过啊。在那个基础上再进行了加工、锤炼、升华，就到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版本的样子。但是如果大家想去了解更多的啊，最新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的话，也不妨去关注这个我们的玉米实验室的公众号，每天都会有最新的这样的一个科学信息发布出来。 关注植物人史军博士的 对对对对 公众号， 对对对对。 哎，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因为节目上线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了。这套书啊，目前是出版了第一集，预计啊后面会出版多少，然后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内容，让我们很多小读者有一个期盼。 先看好这四本是吧？啊，当然了，很快就会有接下来的四本在，新年之前出来。啊，我们接下来四本又涉及到古生物的、恐龙的，人体健康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会出来。啊，包括安全的啊这些册都会在，新年之前，2019年新年之前会上市。也希望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少年轻科普。 哎，我们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啊！刚才呢说过最后一个问题之后，现在石军博士到您要说结束语的时间了。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好的科学教育、好的博物学教育、自然教育，都是人生观教育。 希望更多的科学工作者把这样的一种人生观的教育带给大家，也让更多的小读者啊能够在乐趣当中啊了解科学、学习科学。史军博士这点特别特别重要。 没错。 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再次感谢史军博士详细的讲解，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